受伤的翅膀是否仍可远飞，环绕身边故事虽坎坷，那一刹那改变令断翅再展飞，原来你也可以当故事主角，是你让我可以寻到不死的答案，曾经彷徨曾低迷时，是你令我如鹰高飞，是你让我可以除掉过去的罪孽，再不彷徨也不迷茫，没有罪的牵连，是你令我能终身都美。曾经许多故事都精彩，每一章每页承载同一角色，耶稣基督已为你牺牲，痛苦最深经过，要手脚钉穿破，期待你也可以当故事主角，是你让我可以寻到不死的答案，曾经彷徨曾低迷时，是你令我如鹰高飞，是你让我可以除掉过去的罪孽，再不彷徨也不迷茫，没有罪的牵连，是你令我能终身都美，是你让我可以寻到不死的答案，曾经彷徨曾低迷时，是你令我如鹰高飞，是你让我可以除掉过去的罪孽，再不彷徨也不迷茫，没有罪的牵连，是你令我能终身都美。令我无悔这一生有